《资治通鉴》卷第90，禁忌12，中宗元皇帝上。建武元年春正月，汉兵东掠弘农，太守宋哲奔江东。黄门郎史书，侍御史王充自长安奔凉州，称闽帝出降前一日，史书等即诏赐张石，拜石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、承制行事。且曰：“朕已召琅琊王石设大位，君其携赞琅琊，共济多难。”书等至孤臧，石大吝三日，辞官不受。初，石叔父素为西海太守，闻长安威逼，请为先锋入援。石以其老弗许，即闻长安不守，素悲愤而卒。石遣太府司马韩璞、府戎将军张浪等率部骑10000东击汉，命陶鲁将军陈安、安固太守贾谦、陇西太守吴绍各统郡兵为前驱。又谓相国宝书曰：“王室有事，不忘投趋。前遣贾谦沾功举动，中批伏命，斥谦还军。俄文寇逼长安，胡松不进，屈允持金500请救于松，遂决遣谦等进军杜陵，会闻朝廷倾覆，为中不遂，愤痛之深，死有余责。今更遣仆等为公命侍从，仆等足不能进而还。”至南安，诸羌断路，相持100余日，粮竭使尽。仆杀车中牛以享事，泣谓之曰：“汝曹念父母乎？”曰：“念。”“念妻子乎？”曰：“念。”“欲生还乎？”曰：“欲。”“从我令乎？”曰：“诺。”乃鼓噪进战，会张浪率金城兵继至，夹击大破之，斩首数千级。先是，长安谣曰：“秦川中血莫万，唯有凉州以助关。”即汉兵赴关中，低枪掠陇右，拥秦之民死者18-9，独凉州安全。二月，汉主聪使从弟畅率部骑30000攻荥阳，太守李举屯韩王故垒，相去7里，遣使招举，使畅兵促至，举未及违背，乃遣使诈降于畅，畅不复设备，大降，渠帅皆罪。举欲夜袭之，士卒皆匡惧。举乃遣其将郭宋导于子产祠，使乌扬言曰：“子产有教，当遣神兵相助。”众皆踊跃征进。举选勇敢1000人，使宋将之，演习畅营，斩首数千级，畅仅以身免。新四，宋哲至建康，称受闽帝诏，令丞相琅琊王睿统摄万机。三月，琅琊王素服初次，举哀3日。于是西洋王样及官属共上尊号，王不许，样等故请不已。王慨然流涕曰：“故罪人也，诸贤见逼不已，当归琅琊耳。”呼司奴 命驾将归国。样等乃请依魏晋故事称晋王，许之。辛卯即晋王位，大赦改元，始备百官，立宗庙，建社稷。有司请立太子，王爱次子宣成公剖欲立之，谓王导曰：“立子当以德。”导曰：“世子宣成具有朗俊之美，而世子年长。”王从之，秉臣立世子少为王太子，封剖为琅琊王，奉恭王后，仍以剖都督清徐兖三州诸军事，镇广陵，以西阳王样为太保，封乔刚王逊之子成为乔王，逊宣帝之弟子也。又以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、江州牧、扬州刺史王导为骠骑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领中书监、录尚书事。丞相左长史刁协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周乙为吏部尚书，军资祭酒贺循为中书令，右司马戴渊、王遂为尚书，司职刘伟为御史中丞，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，参军事孔瑜常兼中书郎。自于参军西拜奉车都尉，院属拜驸马都尉，行参军舍人拜祭都尉。王敦辞州牧，王导以敦统六州，辞中外都督。贺循以老病辞中书令，王皆许之，以循为太常。是时成丧乱之后，江东草创，刁协久患中朝，安恋旧事。贺循为事如宗，明习理学，凡有疑义皆取决焉。刘琨、段匹堤相与歃血同盟，期以一代进士。辛丑，琨袭告华夷，兼前左长史右司马温峤，匹堤前左长史荣绍，奉表及蒙文以健康劝进。峤献之弟子也，峤之从母为琨妻。琨谓峤曰：“晋作虽衰，天命未改，吾当立功和硕，使卿言喻江南，行以免之。”王以鲜卑大都督慕容伟为都督辽左杂夷流民诸军事，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，伟不受。征虏将军鲁昌说伟曰：“今两京覆没，天子蒙尘，琅琊王承治江东，为四海所系主，民工虽雄踞一方，而诸部有祖兵未服者，盖以官非王命故也。为宜通使琅琊，劝成大统，然后奉诏令以罚有罪，谁敢不从？”处事辽东高许曰：“霸王之资非义不济，今晋室虽危，人心犹附之。以前使江东，事有所尊，然后仗大义以征诸部，不患无辞矣。”伟从之。遣长史王继福海以健康劝进。汉相国粲使其党王平为太帝议曰：“侍奉中诏，云京师将有变，以中甲以备非常。”亦信之，命功臣解中甲以居。 灿持遣告进准王审，准以白汉主聪曰：“太帝将为乱，以忠假矣。”聪大惊曰：“宁有事也？”王审等皆曰：“臣等闻之久矣，屡言之，而陛下不知信也。”聪使灿以兵为东宫，灿使准审守低羌酋长十余人，穷问之，皆悬首高阁，烧铁琢木。酋长自污与一谋反。聪谓审等曰：“吾今而后指卿等之忠也，当念知无不言，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。”于是主东宫官署及议素所亲厚，准审等素所增怨者大臣数十人，坑士卒万五千余人。夏四月，废邑为北部王，灿寻使准贼杀之。亦行神秀爽，宽仁有气度，故士心多附之。聪闻其死，哭之痛，曰：“吾兄弟只于二人而不相容，安得失天下之无心也。”低羌叛者甚众，以进准行车骑大将军讨平之。五月壬午，日有食之。六月丙寅，温峤等至建康，王导、周仪、宇亮等积爱峤财，争与之交。是时，太尉豫州牧荀祖、冀州刺史邵绪、青州刺史曹仪、宁州刺史王逊、东夷校尉崔弼等皆上表劝进，王不许。初，流民张平、樊雅各聚众数千人在峤为物主，王之为丞相也，遣行参军乔国桓宣往说平雅，平雅皆请降。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庐州，遣参军殷毅诣平雅，毅诣清平，视其屋曰：“可作马厩。”见大祸曰：“可铸铁器。”平曰：“此乃帝王祸，天下清平方用之，奈何毁之？”亦曰：“卿未能保其头，而爱祸也。”平大怒，于作斩邑，勒兵固守，替攻之，遂于不下，乃诱其部将谢福使杀之，替进据太丘。樊雅独据乔城，与替相聚，替攻之不克，请兵于南中郎将王韩。桓宣实为韩参军，韩遣宣将兵五百助替。替谓宣曰：“请信义以助于彼，今复为我睡雅。”宣乃单马从两人一雅曰：“祖豫州方欲平荡流石，以清为源，前因义轻薄，非豫州义也。”雅即义替降。替既入乔城，石勒遣石虎为乔，王韩复遣桓宣救之，虎解去。替表宣为乔国内史。己巳，晋王传檄天下，称石虎敢率犬羊渡河纵毒，今遣琅琊王侯等九军锐卒三万，水陆四道，竟造贼场，受祖逖节度。 寻父赵剖还健康。秋七月，大旱。司祭兵清雍州大黄，河汾邑漂千余家。汉主聪立晋王粲为皇太子，领相国、大单于，总摄朝政如故，大赦。段匹堤推刘琨为大都督，袭其兄辽西公吉禄卷及叔父摄父臣、弟莫碑等会于固安，共讨石勒。莫碑说吉禄卷摄父臣曰：“以父兄而从子弟，耻也。且幸而有功，匹堤独收之，吾属何有哉？”各引兵还。昆匹堤不能独留，亦还济。以荀祖为司徒。八月，汉赵固袭魏将军华会于临颍，杀之。初，赵固与长史周镇有隙，枕密赠固于汉主聪，离举之破刘畅也。于帐中得聪诏，令畅即刻举还过洛阳，收固斩之，以镇代固。举送以示固，固斩镇父子，率计一千来降。举复令固守洛阳。郑潘等相与拒王毅，众心不一，散还横桑口，欲入杜增。王敦遣武昌太守赵佑、襄阳太守朱轨击之，潘等拒，请降。杜增亦请击第五一于襄阳以自赎。亦将赴荆州，留长史刘俊镇杨口垒。敬陵内史朱嗣谓亦曰：“增华贼也，外事屈服，欲诱官军使西，然后兼道袭杨口耳，一大不分，未可辨析。异性金力自用，以嗣为老妾，遂西行。曾等果还趋杨口，亦乃遣嗣归，才智累及为曾所为。刘俊自守北门，使嗣守南门，马俊从曾来攻垒，俊妻子先在垒中，或欲皮其面以示之。嗣曰：杀其妻子未能解围，但易怒耳。乃止。曾攻陷北门，嗣被伤，退入船，开船底已出，臣行五十步，乃得免。曾遣人说嗣曰：马俊得清全其妻子，今尽以卿家内外百口赴郡，郡已尽心收拾，卿可来也。嗣报曰：吾年六十余，不能复与卿作贼，吾死亦当难归，妻子妇孺才之。乃救王毅于真山，病疮而卒。戊寅，赵佑、朱轨及临江将军黄俊与曾战于女官湖，佑等皆败死。曾乘胜竟造绵口，威震江缅。王使豫章太守周访击之，访有众八千，进至转阳。曾锐气甚盛，防使将军李恒都左真，许昭都右真，访自领中军。曾先攻左右真，访于阵后设置以安众心，令其众曰：一真败名三鼓，两真败名六鼓。 赵佑子印将赴于兵属左真力战，败而复合，持马告访，访怒，敕令更进，印嚎哭还战，自旦至深，两真皆败。访选精锐800人，自行酒印之，敕不得妄动，闻鼓音乃进。增兵未至30步，访清明谷，将士皆腾跃奔赴，曾遂大溃，杀1000余人。访夜追之，诸将请待明日。访曰：“曾骁勇能战，向者比劳我役，故克之，以及其衰成之，可灭也。”乃鼓行而进，遂定汉免。曾走保武当，王毅使得荆州。房以公遣凉州刺史屯襄阳。冬10月丁未，琅琊王剖薨。11月己酉朔，日有食之。丁卯，以刘琨为侍中、太尉。征南军司戴邈上书以为：丧乱以来，祥序恢废，义者或谓平事尚文，遭乱尚武，此言似之，而实不然。夫儒道深奥，不可仓促而成，必天下平泰，然后修之，则废坠已久矣。又贵由之子，未必有斩将千骑之才，从军征戍之意，不及盛年，使之讲义道义，良可惜也。世道久丧，礼俗日弊，有火之消高，莫之绝也。今王业召见，万物全余，未以笃道重儒，以立风化。王从之，始立太学。汉主聪出田，以闽地行车骑将军，荣福执戟前导。见者指之曰：“此故长安天子也。”惧而观之，故老有气者。太子粲言于聪曰：“昔周武王岂乐杀纣乎？正恐同恶相求，为患故也。今兴兵聚众者，皆以子业为名，不如早除之。”聪曰：“吾擒杀于敏辈，而民心犹如是，吾未忍复杀也，且小观之。”12月，聪享群臣于光极殿，使敏帝行酒洗爵，已而更衣，又使之直盖。近臣多涕泣，有失声者。尚书郎陇西新宾起，抱地大哭。聪命引出，斩之。赵固与河内太守郭沫亲汉河东，至将又私利不民，奔之者30000余人。骑兵将军刘勋追击之，杀10000余人。顾莫隐归。太子粲率将军刘雅生等部骑10万屯小平津，顾扬言曰：“要当生父刘粲以赎天子。”粲表于聪曰：“子业若死，民无所望，则不为礼举照顾之用，不公而自灭矣。务须闽地遇害于平阳。”粲遣雅生攻洛阳，故奔阳城山。是岁，王命客都农工2000担掌力，以入谷多少为奠罪。 诸君各自殿坐，即以为领。氐王杨茂搜卒，长子南狄立，与少子肩头分领不屈。南狄号左贤王，屯下汴；肩头号右贤王，屯河池。河南王突遇浑卒，突遇浑者，慕容伟之庶兄也。复设归，分户1700以立之。即伟四位，二部马斗。伟遣使让突遇浑曰：“先公分见有别，奈何不相远意，而令马有斗伤？”突遇浑怒曰：“马失六畜，斗乃其长，何至怒及于人？欲远别甚意，恐后会为难耳。今当去汝万里之外。”遂率其众西徙。为悔之，遣其长史以纳楼逢追谢之。突遇浑曰：“先公常称卜筮之言云，吾二子皆当强盛，坐留后世。我孽子也，礼无病大，今因马而别，待天意乎？”遂不复还。西复阴山而居，属永嘉之乱，因杜陇而西，据洮水之西，及于白兰，地方数千里。鲜卑魏兄为阿甘，为追思之，谓之作阿甘之歌。突遇浑有子60人，长子突延嗣。突延长大有勇力，羌胡皆畏之。太兴元年春正月，辽西公吉禄眷卒，其子幼，叔父射父臣自立。段匹堤自祭往奔丧。段墨碑宣言：“匹堤之来，欲为篡也。”匹堤至右北平，射父臣发兵拒之。墨碑乘虚袭射父臣，杀之，并其子弟党羽，自称单于，迎击匹堤，败之。匹堤走还蓟。三月癸丑，闵帝兄问至建康，王斩崔居庐。百官请上尊号，王不许。己瞻曰：“晋室绝统于今二年，陛下当成大业，故望宗室谁复与让。若光建大位，则神民有所平依。苟为逆天时为人事，大势一去不可复还。今两都繁荡，宗庙无主，刘聪窃号于西北，而陛下仿高让于东南，此所谓依让而救火也。”王犹不许，使殿中将军韩继撤去御座。詹赤继曰：“帝座上应列星，感动者斩。”王为之改容。奉朝请周松上书曰：“古之王者，一权而后取，让成而后得，是以享世长久，崇光万载也。今子宫未反，旧经未清，一夫气血，侍女惶惶，宜开言加谋，迅足立兵，先雪社稷大耻，复四海之心，则神器将安世哉？”由是无止，初为新安太守，又作愿望抵罪，松以之地也。丙辰，王即皇帝位，百官皆陪列。帝命王导生玉床共坐。 导过辞曰：“若太阳下同万物，苍生何有仰照？”帝乃止。大赦，改元，文武增位二等。帝欲赐朱吏头次劝进者加位一等，民头次者皆除吏，凡二十余万人。散骑常侍熊远曰：“陛下应天祭统，率土归代，岂独近者情重，远者情轻？不若依汉法遍赐天下爵，于恩为朴，且可以息简和之繁，色巧伟之端也。”帝不从。庚午，立王太子少为皇太子。太子仁孝，喜文辞，善武艺，好贤礼士，容受规谏，与宇亮、温峤等为布衣之交。亮风格俊整，善谈老庄，帝器重之，聘亮妹为太子妃。帝以贺循行太子太傅，周以为少傅，宇亮以中书郎侍讲东宫。帝号行名家，以韩非书赐太子。宇亮谏曰：“深含刻薄伤化，不足留圣心。”太子纳之。帝复遣使受慕容伟、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，伟辞公爵不受。伟以游遂为龙骧长史，刘翔为主簿，命遂创定辅朝仪法。裴仪言于伟曰：“近世衰微，介居江表，威德不能及远，中原之乱，非明公不能整也。今诸部虽各拥兵，然皆顽于相聚，以以剑并取，以为西讨之资。”伟曰：“君言大，非孤所及也。然君忠朝明德，不以孤僻陋而教诲之，是天以君赐孤而佑其国也。乃以仪为长史，为以君国之谋。诸部弱小者，稍稍积取之。”李举使郭沫、郭宋就赵固，屯于洛瑞。宋遣遣其将耿志等，夜济河袭汉营。汉巨丘王奕光参知之，以告太子粲，请为之备。粲曰：“彼闻赵固之败，自保不暇，安敢来此耶？吾为惊动将士。”俄而至等掩至，时到进宫，粲众惊溃，死伤太半。粲走保阳乡，至等聚其营，或弃械军资，不可生数。及旦，粲见至等兵少，更与刘雅生收余众攻之。汉主聪使太尉范龙率骑助之，与至等相持，苦战二十余日，不能下。李举进兵救之，汉兵临河据守，举兵不得计。至等杀其所获牛马，焚其军资，突围奔虎牢。召以举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。汉中思则百堂灾，烧杀汉主聪之子会稽王康等二十一人。聪以其子济南王济为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录尚书。齐王迈为大司徒。焦松、陈安举兵逼上归。相国宝遣使告急于张石，使遣金城太守窦涛 赌部骑二万赴之。军至新阳，闻闽地崩，保谋称尊号。破羌都尉张显言于时曰：“南阳王国之叔属，望其大耻而急于自尊，必不能成功。晋王晋亲且有明德，当率天下以奉之。”时从之，遣衙门蔡中奉表议建康，必至，帝已即位。时不用江东年号，犹称建兴。夏四月丁丑朔，日有食之。加王敦江州牧，王导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，还同时拒谏。诸从事各言二千担官长得失，独顾何无言。导问之，何曰：“明公作府，宁使网漏吞舟，何缘采听风闻，以察察为正耶？”导咨皆称善。何荣之族子也。常丞相范长生卒，常主雄以长生子侍中奔为丞相。长生博学多异能，年近百岁，蜀人奉之如神。汉中常侍王审养女有美色，汉主聪立以为左皇后。尚书令王建、中书监崔义之、中书令曹寻谏曰：“臣闻王者立后，必得乾坤，生成宗庙，莫配后土，必则世德明宗，悠闲令书，乃负四海之望，趁神奇之心。孝成帝以赵飞燕为后，使祭祀绝灭，社稷为虚，此前见也。自林家以来，中宫之位不以得举，届时沈之弟女行于小丑，有不可以陈屋交房，况其家婢也。六宫妃嫔皆公子公孙，奈何一旦以婢主之，臣恐匪国家之福也。”聪大怒，使中常侍宣怀为太子粲曰：“见等小子狂言武慢，无负君臣上下之礼，其素考实。”于是收见等送事，皆斩之。金子光禄大夫王延迟将入见，门者福通。见等临行，王审以杖扣之曰：“庸奴复能为恶乎？乃公何欲辱事？”见嗔目斥之曰：“庶子灭大汉者，正坐如鼠辈与晋准耳，要当肃辱于先帝，取辱于地下治之。”准谓见曰：“吾受诏收君，有何不善？君言汉灭犹无也。”见曰：“汝杀皇太帝，使主上获不有之名，国家蓄养汝辈，何得不灭？”义之谓准曰：“汝心如萧敬，必为国患。汝既识人，人亦当识汝。”从又立宣怀养女为中皇后。司徒荀祖在许昌，逼于石勒，率其属数百人渡江。赵祖与太保西洋王样并录尚书事。段匹堤指奔吉禄劝桑也， 刘琨使其世子群送之。匹堤败，群为段墨碑所得。墨碑厚礼之，许以琨为幽州刺史，欲与之袭匹堤。密遣使击群书，请琨为内应，为匹堤罗辑所得。时琨别屯征北小城，不知也，来见匹堤。匹堤以群书示琨曰：“亦亦不宜公，是以白公耳。”琨曰：“与公同盟，数雪国家之耻。若儿书密达，亦终不以义子之故复公而忘义也。”匹堤雅重琨，初无害琨意，将听还屯。其弟叔君谓匹堤曰：“我狐疑耳，所以能服晋人者，未无众也。今我骨肉乖离，是其良途之日。若有奉琨以起，无足晋矣。”匹堤遂留琨。琨之庶长子尊惧诛，与琨左长史杨桥等闭门自守。匹堤攻拔之。代郡太守辟驴松、后将军韩聚赴前谋袭匹堤，事泄。匹堤执松聚及其徒党袭诛之。五月癸丑，匹堤称诏收琨，亦杀之，并杀其子侄四人。琨从事中郎卢臣、崔岳等率琨余众奔辽西，以段墨碑奉刘群为主，将佐多奔石勒。岳林之曾孙也。朝廷以匹堤上强，记其能平和硕，乃不为琨举哀。温峤表琨尽忠帝室，家破身亡，一再包恤。卢臣、崔岳引墨碑使者亦上表为琨送冤。后数岁，乃赠琨太尉、侍中，谥曰敏。于是一晋以琨死，皆不复匹堤。墨碑遣其弟攻匹堤，匹堤率其众数千将奔少叙。乐将十月邀之于盐山，大败之。匹堤复还宝济，墨碑自称幽州刺史。初，温峤为刘琨奉表亦健康，其母崔氏故止之，峤绝句而去。既至，屡求反命，朝廷不许。惠琨死，除散骑侍郎。峤闻母亡，祖乱不得奔丧，临葬故让不拜，苦请北归。诏曰：“凡行礼者，当使礼可精通。今劫逆未消，诸君奉迎子宫，犹未得尽，峤以一身，于何济其思难而不从亡命耶？”峤不得已受拜。初，曹仪既据青州，乃叛汉来降，又以健康玄远，事缘不接，复与石勒相结。勒授仪东州大将军、青州牧，封琅琊公。六月甲申，以刁协为尚书令，荀松为左仆射。协性刚悍，与务多武，与侍中刘伟俱为帝所宠任。御脚石壁，每崇尚意下，排举豪强，故为王室所及。主客岁之政，皆云伟协所见。 携幼十九放肆，亲毁公卿，见者皆侧目惮之。戊戌，封皇子熙为武陵王。刘虎自朔方亲拓跋玉律西部。秋七月，玉律击虎，大破之。虎走出塞，从地路孤，率其部落降于玉律。于是玉律西取乌孙故地，东兼戊己以西，士马精强，雄于北方。汉主聪寝疾，征大司马耀为丞相，石勒为大将军，皆录尚书事，受遗诏辅政。耀乐故辞，乃以耀为丞相，领雍州牧；乐为大将军，领幽蓟二州牧。乐辞不受，以上洛王景为太宰，济南王济为大司马，昌国公乙为太师，朱暨为太傅，呼延晏为太保，并录尚书事。范龙守尚书令，仪同三司。晋准为大司空，领司隶校尉，皆迭爵尚书奏事。癸亥，聪卒。甲子，太子粲即位，尊皇后晋氏为皇太后，凡氏号弘道皇后，武氏号弘德皇后，王氏号弘孝皇后，立其妻晋氏为皇后，子元恭为太子。大赦，改元汉昌，葬聪于宣光陵，谥曰昭武皇帝，庙号列宗。晋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，粲多行无礼，无复哀戚。晋准因有异志，私谓粲曰：“如闻诸公欲行医祸之事，先诛太保及臣，以大司马统万机，陛下宜早图之。”粲不从。准惧，复使二进士言之，粲乃从之，收其太宰景、大司马纪、纪母弟车骑大将军吴王逞、太师乙、大司徒齐王迈，皆杀之。诸纪范龙奔长安。八月，粲置兵于上林，谋讨石勒，以丞相耀为相国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仍镇长安。晋准为大将军，录尚书事。粲常游宴后宫，军国之事依决于准。准矫诏以从弟明为车骑将军，康为卫将军。准将作乱，谋于王延，言服从，持将告之，欲进康，结言以归。准遂勒兵升光极殿，使甲士执粲，属而杀之，谥曰隐帝。刘氏男女无少长，皆斩东市。发永光、宣光二陵，斩聪师，焚其宗庙。准自号大将军、汉天王，称制，治百官。为安定胡松曰：“自古无胡人为天子者，今以传国玺附汝，还如晋家。”松不敢受，准怒，杀之。遣使告司州刺史李举曰：“刘渊图个小丑，因晋之乱，矫昌天命，使二弟幽默，辄率众服侍子宫，请以上文。”举持表于帝，帝遣太常、韩胤等 奉迎子宫。汉尚书北宫淳等召集晋人，保于东宫。晋康攻灭之。准欲以王延为左光禄大夫，延骂曰：“徒各逆奴，何不速杀我？以无左目至西阳门，管相国之入也；右目至建春门，管大将军之入也。”准杀之。相国要闻乱，自长安复之。石勒率精锐五万以讨准，据襄陵北原。准硕挑战，勒坚壁以挫之。冬十月，要至赤壁，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阳归之，与太傅朱暨等共上尊号。要即皇帝位，大赦，为晋准一门不再设立。改元光初，以朱暨领司徒，呼延晏领司空，太尉范龙以下悉复本位，以石勒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加九锡，增封十郡，晋爵为赵公。勒晋公准于平阳，八级枪节降者十余万落，勒皆徙之于所部郡县。汉主要使征北将军刘雅、镇北将军刘策屯汾阴，与勒共讨准。十一月乙卯，日夜出，高三丈。诏以王敦为荆州牧，加陶侃都督胶州诸军事。敦故辞州牧，乃听为刺史。庚申，诏群公卿事各陈得失。御史中丞熊远上书，以为胡贼华夏，子宫未反，而不能遣军进讨，一失也。群官不以仇贼未报为耻，务在调戏九十而已，二失也。选官用人，不料实德，唯在白望，不求才干，唯是请托。当官者以治世为俗吏，奉法为苛刻，尽礼为谄谀，从容为高妙，放荡为达士，交简为简雅，三师也。世之所恶者，陆臣尼子；时之所善者，翱翔云霄。是以万机未整，风俗韦薄，朝廷群司以从顺为善，相为渐贬，安得朝有辩证之臣，是无陆氏之治乎？古之取士，夫奏以言，今光禄不仕，甚为古意。又举贤不出士族，用法不及权贵，是以财不济物，兼无所成。若此道不改，求以救乱，难矣。先是，帝以离乱之计，与魏越人心，州郡秀孝，智者不仕，普皆属吏。尚书陈昀亦上言，宜见循旧制，是以经策。帝从之，仍诏不重科者，赐使太守免官。于是秀孝皆不敢行，其有道者亦皆脱籍，必三年无旧事者。帝欲特除孝廉以道者官，尚书郎孔坦奏议，以为晋郡聚累军赋，皆不敢行；远郡觊觎不仕，冒昧来赴。今若偏加处属，视为谨慎奉法者失分，侥幸投射者得官。 颓风伤教，恐从此始。不若一切罢归，而为之延期，使得就学，则法君而令信矣。帝从之。听孝廉深至七年乃是。谈余之从子也。晋准使侍中卜泰送圣于弗玉，请和于石勒。勒求泰送于汉王耀。耀谓泰曰：先帝末年，时乱大伦，司空行医祸之权，使朕及此，其功大矣。若早迎大驾者，当悉以正事相委，况免死乎？请为朕入城，具宣此意。太还平阳，准自以杀耀母兄，沉吟未从。十二月，左右车骑将军乔泰、王腾、卫将军靳康等相与杀准，推尚书令晋明为主，遣卜泰奉传国六玺降汉。石勒大怒，晋军攻明，明出战大败，乃应城固守。丁丑，封皇子焕为琅琊王。焕郑夫人之子，生二年矣，帝爱之，以其疾笃故望之。己卯薨，帝以成人之礼葬之，被吉凶遗服，迎起元陵，功费甚广。琅琊国右常侍会稽孙骁上书谏曰：古者凶荒晒礼，况今海内丧乱，宪章旧制犹宜节省，而礼典所无，故重事如是乎？皆以疲之民迎无益之事，单以困之财修无用之费，此臣之所不安也。帝不从。彭城内史周辅杀沛国内史周末，以其众降石勒。召下邳内史刘霞领彭城内史，与徐州刺史蔡豹、泰山太守徐堪共讨之。豹置之玄孙也。石虎率幽蓟之兵会石勒攻平阳，晋明屡败，遣使求救于汉。汉主要使刘雅、刘策迎之。明率平阳侍女万五千人奔汉。要西屯宿邑，收晋氏男女，无少长皆斩之。要迎其母胡氏之丧于平阳，葬于宿邑，号曰杨陵，谥曰宣明皇太后。石勒焚平阳宫室，使裴县石会修永光、宣光二陵，收汉主粲以下百余口葬之，至数而归。成凉州刺史李凤硕有功，常主雄兄子志在晋寿，及之。凤以巴西叛，雄自制服，使太傅相讨凤，斩之，以李寿为前将军，督巴西军事。